留情，耐不耐情牵。 朋友仔，九九倾下计。 喂，嘉怡你好嘛？ 你好啊。 点解要咁嘅声？应该把声系我用噶嘛？今日 唔系因为今日咧有个靓女。 点解系你？应该系我嚟，今日有个靓女。 系啊，即系大家都系啦。 系啦，咁啊，你都系靓女。 系啊，我系。 咁咧，即系虽然咧今日就一路又黄又红暴雨警告啦，但系咧今日嘅访问啊，我哋照样咧即系 live 做啊。 系啊， 啲听众以为我哋录音啊。 唔系录音啊，嗱，咁啊， 我哋摆明系录音啊。 大家好难估你。 系啦，咁啊，今日呢位朋友仔咧，就一定要多谢阿嘉怡啦，因为真系佢嘅朋友仔，我第一次见，第一次认识。咁啊，当我哋琴日咧就话我哋今日会有呢位嘉宾嘅时候咧，我哋在座嗰啲即系后生一辈嘅嗰啲宅男啊，即系好似阿一哥啊啊，头先你喺门口见到扮怕丑嗰、那个 扮经过啊， 系啦，德国人啊嗰啲，全部就斯斯缩缩咁样就想走埋嚟集邮啦， 系 啦，咁我哋咧。第一次咧就歡迎啦，師傅師傅都要集郵啊，係啦，咁啊係啦，我哋嘅歡迎咧就係第一次上嚟收下流程嘅海兒你好， 你好啊，大家好， 多 謝邀請 你啊，海兒，多謝你今日嚟啊， 係我哋要介紹一下海兒先，我點樣介紹？ 你知唔知我平時咧個人都好粗魯噶嘛，即係平時 唔係， 即係都粗粗地啦，但我見到海兒我就忍不住就會用一個好。乖嘅聲同佢傾偈，因為佢、我覺得佢好好女神啊。 同埋佢喺某個年嘅叫做討論區嗰度咧，佢係超多 某個年 嘅嗰啲私打巴打嘅群組啊，係啦。 我真因為我真係覺得可以係一個好，我成日都講啊，你應該成日都聽我講啦。我覺得可以係一個好叻。又好，佢唔係淨係靚，佢唔係淨係唱歌好聽，佢個人又好有禮貌，即係好佢個 awareness 好高嘅， 係， 即係係一個好係佢好唔好意思嘅。 嘉怡咁講，好似觀眾可能以為收咗錢， 唔係啊，係啊，真心我真心覺得係嘅，我真心覺得好開心。 我哋介紹下海兒先啦，咁啊，因為收流程嘅聽眾應該第一次聽到佢啦，咁佢亦都係你咪第一次嚟香港電台。 我唔係第一次嚟，但做訪問就係 咯。係啦，咁啊，可以咧就係我哋你嘅正職咧就係一位，可唔可以用係女高音演唱家？ 嗯、 可唔可以咁講啊？ 可以。 係啦，咁你淨係做呢份工嘅啫係嘛？ 呢個係其中一份工，都係近排比較少做嘅一份工。 近排俾其他嘢霸佔咗， 系啊，用最多时间去准备做呢份工，但系最后出到嚟系最少做嘅一份工。 暂时啫，咁你又嗱，你又喺网络上面有好多嘢啦，咁你都有参与阿嘉怡嘅节目，阵间再讲啦。咁你都有做啲歌唱比赛嘅评判啊，仲有好多唔同嘅演出等等啦。咁今日咧，我哋就当我都系啦，即系识下朋友仔， 系， 不如讲阿嘉怡先，你点样识阿海怡噶？ 哇，海怡，其实我哋唔系恨嫁识噶。 你记唔记得我哋第一次边度见啊？ 系唔系喺一个首映礼啊？ 唔系 吓，唔系添啊？ 唔系，我哋第一次咧喺 Pop Up Store 度玩古记名嗰、那个。 哦，嗰、那个系第一次嚟噶，我成日以为系有一次首映，我哋嗰次见噶。 嗯， 原来系 Pop Up Store 嗰度见噶。 我突然间好惊啊，会唔会系我唔记得？ 唔紧要，但系嗰段时间咧，应该系啊。 系咁，跟住咧。 跟住之后我发现我同佢傾偈啦，咁开始喺度讲开我哋，因为我哋又宗教上我哋又有啲相近嘅，咁、又有时傾开呢啲偈，跟住我又觉得啊呢、這个女仔佢咁后生，但係 有咁多 fans， 有咁多 fans 讲嘢，但係佢又好即係好 humble， 好 humble， 同埋係好有文有路咯，你覺得佢 咁而又年紀輕輕啦， 係啊，年紀輕輕， 跟 住我又再睇一睇，哇，聽下佢啲女高音咁，跟住我哇，好犀利啊！呢、這個女仔 係你把唱女高音嗰把聲係同而家講嘢係咪完全唔同噶？ 真係好唔同啊！其實我覺得好多人係好難想像但係其實咧，我咧講嘢嘅時候，而家發現咧都係有用咗一個classical 嘅肌肉喺度嘅，其實係停到，因為依排我錄緊流行曲啊嘛。 係。 哦。 所以我先會開始越嚟越 aware， 原來我講嘅時候的確有用咗某些肌肉，因為佢太勁啦，嗰啲肌肉 係 唔係我。 我想問一下咧，咩叫做女高音嘅肌肉啊？即係喉嚨嘅邊度啊？ 因为我哋唱女高音嘅时候咧，唱 opera 咧，我哋系冇咪噶嘛，我哋冇科技嘅，咁即系歌剧院入边，你唱俾3000人、4000人，你又有50-60件乐器，你要唱 over 佢哋， 好犀利， 所以就好大声咯。 咁系即系边度咧？ 所以咧，当我哋发出咁大声嘅时候， 颈咁幼嘅， 要健身啊！ 咁你嗰度有肌肉嘛？我睇嗰啲 F1 赛车手条颈好粗下噶， 佢哋六嚿腹肌。系啊，但系咧，因为我哋要用咁大声嘅时候，如果我哋有啲位置摆得唔好，就好容易受伤。 嗯， 所以咧变咗做，譬如我哋呢啲位置要识打开啊，要 即系所谓声带附近嗰啲肌肉， 颈都系喺颈嘅， 系啊，喉骨啊或者脷筋点样可以令个口腔内可以有多啲嘅空间去制造共鸣啊，嗰啲就 犀利啊， 系。我就真系想讲，譬如有示范一下，唔好搞我。咁好啦，唱流行曲或者平时讲嘢又有啲咩唔同呢？ 我发现我讲嘢其实都系比较粗鲁嘅，所以我觉得嘉瑜我就好，I'm 好 surprise。 因为你个样，因为你个样系好斯文啊。 嗯， 大家讲，一讲嘢就， 但系我中意佢就系呢个反差萌啊嘛。 系 佢可以好落地，可以即系佢好似好女神咁， 哎呀， 但 系 其实佢可以好落地咁讲嘢，所以我觉得佢好得意。 即系突然间可以猜，喂，猜两板先啦。 即系佢又唔会猜两板，但系佢可以，佢点讲咧？佢可以，佢个 range 好大咯。因为我之前再睇埋你嘅舞台剧啦，我会睇到佢嗰、那个佢个节奏啊，佢讲嘢啊，同埋佢嗰个即系个角色咧，你会令到个观众好想睇啊。因为佢个其实唔系净系我一个讲噶，因为我之前有同其他导演食饭，咁又提起你啦，都咁我哋都有讲话啊，其实可以系点嘅咧？咁大家都会有一个幻想或者想象，就系佢系好斯文啦、 啊，即系女高音通常都 系啊， 喺个 orchestra 前面张凳坐喺度， 系啊， 凳上紧就企起身唱， 或者唔出声啦、啊，或者甚至乎。隻眼可能有啲高啊，佢完全唔係啊，佢好 nice 啊，個人好好啦，同埋係可以好貼地嘅，所以就好反差咯。同埋佢演戲都可以係咁嘅喎。 但我要講翻，其實我係對我自己講嘢係有啲自卑嘅，我會話，因為即係講嘢唔係我有自信嘅方面啦。我好細個咧，咁其實我好細個已經好高噶啦，咁我可能會自己出去 travel 啦，16、17歲，跟住我爸爸唯一。叫俾我嘅 advice 就係、是、你自己出去冇問題，你個樣都係有啲惡嘅，佢話啲人唔敢蝦你，但係你千祈唔好出聲，係嘛？啲人你一出聲，啲人知道你低能啊！ 系 啊， 你阿爸，你阿爸咁直接同个女讲话佢低， 嗱佢其实唔系低能，我觉得佢唔系低能，我觉得可以系佢好纯， 接地气， 佢唔系低能，佢系好大爱啊， 系 你觉唔觉得自己 你又帮我兜到？ 唔系啊，佢真系好大爱，佢对个个都好好咯。 系喂嗱，咁 嘉怡好明显好锡我，佢已经带住一个有 filter 咁样去望， 唔系佢真系好好嘅真。 嗱，即系既然今日咧就第一次识到呢位朋友仔啦，我咁稍后流程好多听众，包括香港电台好多听众第一次听到佢把声喺度做，仲要 live 啊，咁我哋咧就要即系。一秉承嘅所有流程嘅風格，即係除咗揾朋友上嚟聚舊之外咧，有新朋友咧，我哋就要起下佢底嘅。阿 Hedy 你啊，對阿海兒啊，海兒你係香港街坊嚟噶嘛？ 啊、 你邊一區長大㗎？你係 西貢區。 哦，係。 細細個可能就喺西貢區，其實將軍澳都算西貢區、 啊、 我都係住清水灣將軍澳，都係個頭㗎啦。跟住好似係。沙田住過一年咯， 嗯，咁你細個係咪已經一出世就已經識得彈琴啊？攞起個小提琴彈啊，係咪嗰啲？ 我嗰啲有前世記憶嗰啲 你有冇咧？你有冇咧？ 有呢啲人噶嘛？啲人 係 兩歲攞起 都識唱高音噶嘛？ 係啊，攞起個小提琴就係完全 perfect 噶啦嘛？ 係 啊，唔係啊？ 哦，係點㗎？細個你係點？ 我係3歲開始學琴嘅，但 係 純粹我覺得。唔係因為我有天分咁，即係唔係因為屋企人覺得我有音樂天分，所以去學係好似好普羅大眾都係覺得，小朋友點都學翻少少音樂，學少少運動咁樣全面啲發展咁樣嘅。跟住我嗰陣時咧，家 姐已經學緊琴㗎啦，所以我都屋企有部琴去學埋咯。但我媽咪好好嘅，我媽咪就係、是、我媽咪同我哋一齊學嘅。 哦， 佢唔单止一齐学，佢仲一路考，同我考到8級。 哇，好犀利啊！哇，其 其实啲爸爸妈妈可以仿效下， 冇爱先啦。我屋企有座琴，我当时 scale 都弹唔到， 我个眼咪 pan 咗过嚟度咯。咁咪可以嗱，唔会净系得个阿妈成日叫个仔女喂练琴啦，练琴啦。咁如果一齐学佢就一齐练琴啦，咁几好。 嗯，得好得系，仲有一追嘅，系啊， 即刻收咗声 嘅。我女十二岁啫，资料显示咧，阿海怡咧就十三岁咧就考到八级啊嘛， 啊系， 系啦，咁即系我仲有一年， 加油啊你！ 嗱，讲翻细个先啦，即系一个三岁嘅小朋友开始学琴，虽然妈妈陪你学啫，你印象咗啲咩咧？究竟你系想唔想学啊？或者你系咪？即系我哋成日都认谂住嗰啲即系好劲啊，攞好多奖嗰啲，应该细个就应该系即系天才横日啦。有冇呢啲嘢露咗出嚟嘅？当时 其实我觉得我系一个唔中意放弃嘅人啦，所以我有一直弹落去咯。但系因为我嗰阵时系有最考试啊，咁即系你谂下，我十三岁考到八级，唱歌同弹琴，跟住可能都已经开始参加好多比赛，所以其实。唔係嗰種話係 for 興趣嗰種啦，咁即係帶有目的性咁去學。 你幾時發現呢樣嘢噶？ 嗰陣時邊有諗啲咁嘅嘢？ 即係但係你要考到為止啊嘛。咁但係嗱，唔係個個小朋友都有呢一種嘅叫做拼勁嘅心噶。 我覺得我係可能係比較蠢啦、啊，我冇質疑過點解我要做呢件事。 妈妈叫就做啦，咁就弹咯，咁咪弹咯。 参加比赛好似就系要赢咯，考试就好似要高分咁样，好似好理所当然咁嘅事咯。 你又听话嘅， 我觉得我细个好听话，应该系。 你同你妈咪 friend 唔 friend 噶？ 好 friend， 因为佢陪你一齐弹琴啊。点样 friend 法咧？可唔可以形容下咧？我学下嘢先吓。 咁因为我其实嘅我嘅成长系都几 typical 嘅香港小孩，咁即系可能又要。辩论啊、话剧啊、朗诵啊、唱歌、弹琴、田径、奥林匹克数，咁即系可能每日都系瞓好少啊， 训练女神嗰啲嗰啲训练。 跟住细个有咩又要学法文啊，跟住总之就系、都冇乜玩过嗰种小朋友。 哦，系啊，咁有 好乖嗰啲啊， 有冇其他嘅兴趣？即系举个例，即系打下机啊。赌下唔系 赌钱啊？你想讲 即系赌下马嗰啲咧，即系好难讲。因为阿嘉怡话可以好贴地噶嘛。其实咧我都有投注站嗰度。你有咩玩嘅咧？细个 我中意睇书咯，细个因为屋企人系唔俾有电话啊、电脑嗰啲嘅。 所以其实佢嘅家教系好严。 但系佢又嗱，其实又明嘅，即系佢都唔系而家呢一代，即系我啲女十一二岁嗰代啊。咁而家呢一代真系冇电话冇。平板就真系好大件事嘅，咁但系你嗰阵时都叫做啱啱普及，所以屋企人都仲可以落闸，即系识 WiFi 啊，唔俾就唔俾啊嘛。 嗰阵时有冇 WiFi 啦？ 可能記得咗啦，可能十零年前都 有， 不过慢少少啦，系，但系即系你系冇呢啲嘢嘅， 都有嘅，因为学校要考试啦，去到中学电脑嗰啲，咁咪点都要买部电脑俾我用下咯。 系， 但我记得嗰阵时系电脑科对我嚟讲系，咁即系任何，就算去到而家啦，科技嘅产品对我嚟讲都系好困难嘅，对我嚟 讲系。咁即系差唔多喺即系由细个成长都系离不开音乐啊学业上嘅嘢嘅， 系啊， 即冇其他兴趣真系，即系嗰啲扮靓啊。睇电视剧啊， 冇睇电视， 即系《荒芜黄沙》啊嗰啲咧。 有冇睇过《精神警察》？自己知唔知丑咧？《 盗火新闻线》啊，冇涉猎嘅。 喂，唔好讲个《盗火新闻线》好咗耐。 唔系即系咁讲啊，系啊， 冇乜嘅，咁即系记忆中系咁，唔系嘅，都有租碟睇嘅。咁即系星期六、星期日就会细个记得有去租碟嘅咯， 哦，即系都佢都有嗰个美水啊， 系， 我哋个年代嘅 美水。咁对于流行乐坛嘅嘢，你识唔识噶？当时 嗰阵时就系抄家姐咯，其实好多嘢都系抄家姐，因为我家姐好细个，十岁到就自己报名，跟住搞晒所有嘢就去咗英国读书，系啊， 哦，跟住咧 几多岁话？ 十岁咯。佢自己拉咗我媽去嗰啲教育展嗰啲啊，佢就話我要去英國讀書，跟住就走咗。 咁犀利嘅，十歲就 佢自己一個去啊？ 係啊， 即係讀嘅寄宿 啊。Boarding school 係啊。 咁你咪冇咗个好朋友咯？ 系啊，好冇缘啊！我到而家家姐都唔喺香港啊，因为 哦，咁你喺嗰段日子你就自己继续努力弹琴啊，各样各样啦、 啊，都系好忙啊！由细到大都好忙，好忙， 由细到大都很忙 真系好忙，因为我嗰阵时田径又系比又系好，其实田径反而仲系我。花最多時間嘅項目， 你係咩咩誒項目㗎？主要 我跳高跳遠嘅，係、哦、啊， 睇得出睇得出，因為佢比較身段比較高嘛， 係 咁你即係同時要文武都要操咯喎，即係又要彈琴又要高音未㗎嗰陣時， 高音㗎啦， 已經高音㗎啦嗰陣時， 仲要跳高又要跳遠， 幾多歲正式高音啊？係 我十歲開始學唱歌㗎咯， 哦， 係啊，但係講翻跳高先，跳高跳遠係我揀嘅，其實係我揀，因為我覺得佢係最超咯。我跑十幾步啫喎， 以為係咪以為最後 唔係係真嘅？ 係 喂，你練長跑咁樣 就好辛苦， 好辛苦， 十幾步就叫 OK 啦。 而你又真係練嘅， 我真 係 練 的，你係會攞。奖嗰啲嚟噶嘛？ 我记得喺某个阶段，我系香港嘅 B 队咯。 吓， 咁即系认真嘅 ，very serious 嘅嗰阵时系。 系，咁有冇一个中间嘅一个所谓嘅分水岭你要拣啊？即系譬如喺音乐上或者喺体育上要拣嘅时候噶？ 我觉得我体育上系几好嘅，有成绩嘅，但系绝对唔系可以作为一个 profession 嘅程度啦。同埋我嗰阵时都跌断咗条腰啊，所以咧。就基本上冇得繼續嘅、哦，所以都冇，同埋我都唔係 幾多歲啊！嗰陣時係去到 都係差唔多十三四歲嗰 年。咁、所以你就都叫做喺一個迫於無奈嘅情況之下咧，你就唔好話迫於無奈啦，你都中意唱歌嘅。 我都係中意超啲， 唱歌又唔使踏幾步 咁啊！因為可能太忙啊，係咪啊，細個，所以想要啲靜態啲嘅。 係、好啦，咁我哋咧聽首歌先，一間咧我哋就。就集中火力咧，就讲下佢唱歌嘅仕途啊！ Tonight, 嘅 Don't Stop Me Now， 点解拣呢首歌咧？可以。 哦，我成日咧，其实我中意 Queen 嘅，因为我中意听 Bohemian Rhapsody 啦。咁一开始我听 Bohemian Rhapsody 嘅原因系因为我纯粹觉得我似听就会好 cool 咁样啦。 咁呢首咧？ 咁咧，所以我就会听咗 Queen 嘅其他歌啦。咁呢首歌我听嘅时候咧，我系好有一种好 positive vibe， 好 energy， 所以我做 gym 嘅时候特别中意听呢首歌。 嗯、好，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可以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拘捕四个男子，涉嫌串谋颠覆国家政权，年龄介乎15至47岁，四个人正被扣查。警方说，名为香港民主建国联盟的涉案组织，去年11月在社交平台宣布成立，招募党员。今年2月在台北的网上记者会上宣布行动纲领，提出一些临时国旗国歌，表示要寻求国际声援，并提供军事训练给海外港人。到今年7月1号，组织在境外举办活动，期间参与者践踏中国国旗和特区区旗。警方说，昨日采取拘捕行动，被捕的四个人当中包括组织的秘书长、评议会会员和普通会员。警方经搜查后检获一些电子设备，显示他们在香港的活动情况，亦都找到一些分裂国家的旗帜。港大医学院展开全球乙型肝炎的基因相关治疗临床试验，透过标冠基因改正的创新技术，移除或改正乙肝基因。基因相关治疗有机会可以治疗乙型肝炎，有望令病人摆脱长期服药的困扰，延长病人寿命。团队表示，慢性乙型肝炎是肝硬化、肝癌和肝衰竭的主要原因。本港目前大约有 6.2% 的人口正受到这个病的困扰。现在抗病毒疗法虽然能够控制乙肝病毒，但无法彻底根除，病人需要终身服药，同时仍然会有患上肝癌的风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一对中国父子涉嫌在乌克兰从事间谍活动被拘留的提问时说，正核实了解有关情况，如果涉及中国公民，中方会依法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乌克兰安全局说，在几乎拘留的这两个中国公民，他们试图以非法手段窃取海王星导弹系统的机密文件。声明说，24岁的仔是基辅一间科技大学的旧生，父亲就住在中国，到乌克兰协调个仔的间谍活动。调查又说，这个学生在交收文件的时候当场被捕，当局之后再拘留他的父亲，相信他试图将文件偷运到中国，两个人有机会触犯间谍罪，面临最高15年刑期。路透社引述乌克兰官员说，这两个男子是自2022年莫斯科向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首批因为间谍活动被捕的中国人。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酷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拥有全世界其中一个最繁忙的货柜码头，不过无论几忙，始终安全第一。人同车路要清楚分隔，调运货柜的时候要依足安全程序，货柜要叠在平坦坚固的地面，在强风吹袭之前一定要用承揽扎稳货柜，做足安全措施。劳工处相信，注意安全，日子自然更美好。查询热线2559-229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的痛 我哋会记住噶。 从前失去你，才写了首歌，给世界来了于凄楚，洒几滴泪换首歌，胜过浪费份心之火。情人不爱我，才忍痛作歌。 情歌创作的矛盾和无奈，就是一个人在爱情之中得到的痛苦，可以化成千万人的共鸣。作曲康聪 Special， 填词黄伟文，编曲 Special 赖颖彤，监制赖颖彤。 从前失去你，才写了首歌。 上榜五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五位。Special， 其实最怕写情歌。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依家嘅零售市道咧，系旅客带动啊，定系本地嘅消费都稳阵翻咧？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 有会员系反映咧，系靠本地市场撑住。國內遊客嚟到香港購物，唔係佢哋主要嘅目的，係一個唔可以逆轉嘅事實。咁所以我諗 retain 到香港人留港消費咧，依個真係好緊要。 星期一至五黃昏五至八，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手下留情，內唔內情牽， 朋友仔。 久唔久 倾下偈。 好啦，今日呢位朋友仔就係阿嘉怡嘅朋友仔啦。第一次介绍俾我识啊，大家好啊。哎、我哋嘅今日嘅嘉宾咧系海怡啊， 做咩你口窒窒？ 系系好尴尬， 系啦口窒窒。其实头先阿队长见到海怡嘅时候系有啲尴尬样。 通常我第一次认识啲即系新嘅女性朋友咧，我都系会尴尬啲嘅。 嗰阵时识我有咩？ 有，好尴尬噶。嘉怡你好啊，系啊，我小弟刘伟恒，希望第时有机会合作啊。 我记得 系嘅， 有咩？有咩？ 呢门面嘢我做得足嘅。系啊，第时你就知道我哋唔系咁噶啦。咁啊，头先就讲到话可以咧，佢就因为即系腰伤嘅问题啦，咁啊继续咧就喺音乐上面发展啦。好啦，咁啊后来就一路就打上去，成为咗一个喺呢个音乐界攞好多奖。好啦，首先讲下即系几时发现自己有呢一个叫做一路攞奖嘅能力噶。因为你话体育咧，我就最多玩到 B 队嘅啫吓，咁未必可以再一路上去啦。你几时发现音乐嘅路上系可以嘅咧？ 其实咧，我之前都有谂过点样可以，咁即系好似我讲嘢把声咁样啦，我都有谂过，突然间要出嚟开始做嘢啦，个个都话我把声唔好听，我使唔使去挫把靓，咁即系好听啲、温柔啲，好似符合大家嘅。幻想的聲音呢，即最後當然放棄了啦，因為我知道我辦不得多久，遲早寸步。我覺得我講關於我做音樂這件事，我都要都是誠實地去講我自己的心路歷程。 是啊， 其實呢，我小的時候呢，我是喜歡唱歌的，但是我一直都不會敢說我爱唱歌咯，即系 I love to sing。I will say I like to sing。我中意，但我唔会用爱呢个字咯。跟住去到咁我攞奖嘅原因咧，由细细个系因为第一有两个原因嘅，我系大只过其他嘅亚洲女性嘅。 哦， 因为我好高啊嘛，我都米七几，我好细个已经去到呢个高度。 你咪永远咧喺嗰啲班入边排最尾嗰、那个。 系啊，永远都唔使上堂嗰、那个。老师睇唔到，坐最后系啦，咁我就好高嘅，咁高我真系发育得早啦，咁我嘅声带咧都会长过或者厚过其他嘅女仔， 同龄小朋友， 就算同龄又好，或者甚至 再大过你嘅， 成年都会，我都会系，我都会系长啲啦，因为系。比例上啊嘛， 真系会咁样嘅， 系真系会嘅。跟另外就系因为我玩田径，所以我细个开始玩田径咧，我就好多肌肉，我好有力，好有气。咁就依两点咧，令到我参加比赛嘅时候咧，我会劲过好多同龄嘅 亞洲女性。 哦，我真係估唔到係因為咁喎，因為咧嗱，我哋即 係 我頭先講話嗱，即係梗係希望有文武相傳啦。咁但係通常咧，我哋自己啊，譬如我。有兩個女咧，我都會分咗。誒、這個女啊文靜啲，嗰、那個女啊跳脱啲。咁啊跳脱嗰啲就由佢玩跳脱嘅嘢啦。文靜啊，你咪睇書咯。咁、原來係你個舞啊，即係運動嗰邊咧，亦都帶好咗你文嗰邊嘅。 係啊。 哦。 因為其實我覺得唱歌，特別係唱 opera 啦，可能流行曲有少少唔同，但係唱 opera 其實係一個非常需要體力嘅一件事嚟、因為好大聲咁，同埋要好長氣咁，啲氣息要好穩。咁、因為我好 train 得好犀利嘅田徑，可能一個星期都練四日，咁、變咗我嘅體能同埋個 power 係勁過其他女仔、所以我容易攞獎咯。因為好多時候去到嗰個程度，啲人會覺得大聲就係勁噶啦。 你真係幾誠實㗎， 好 誠實 嘅， 你又真係大聲， 哦，真係好大聲 嚇。 啊，仲有一 點，而家聽唔出啦，真係 好大聲。 仲有一點係咩？ 一陣間嗌一下俾你。 好啊，試下走廊尾 V I P， 睇下啲女高音嘅有幾勁嘅先。 啊，仲有一點嘅，呢個係一個好 interesting 嘅一點嘅，就係咧我嘅胸骨咧係好突嘅。咁呢個形成嗱，我做唔到俾觀眾睇啦。但係其實我個胸骨嘅呢個位係咁樣突出嚟咧，係因為我細個成日喊。 嚇！ 哦，你細個成日喊？ 點解你成細個成日喊啊？ 我係喊包嚟嘅，我喊好耐，我喊三四個鐘嘅，好細個真係。 但係你記唔記得自己因咩事喊啊？你 我好敏感嘅。我唔知我系一个好敏感嘅小朋友，可能人哋望我，我就会喊。 哎呀！ 同埋你会容唔容易呷醋啊？ 好容易、啊。 我细个又系咁噶。 但系你又冇嗰啲高音嗰啲。 我都好大声噶。我试过喺17楼嗌落去，叫我爹哋帮我买呢个嘅纸，佢听到。 唔系，我觉得嘉怡系几大声。 好大声、啊。 其实我讲嘢都好大声嘅。我啲女成日话我讲嘢好大声嘅，你唔觉嘅啫咁样。咁講翻你先，即係呢個胸骨就比較喊得勁，就勁咗啦。 因為我哋喊成日喊嘅時候，我哋 hyperventilation， 中文係咩啊 ？hyperventilation， 即係唞唔到氣咯。 打俾蕭叔先，係啊。 即係可能有少少唞，個身體以為我唞唔到氣， 係缺氧係咪？ 有少少 過度換氣， 過度換氣係啦。 我哋真係識嘅喎， 係啊，過度換氣。 唔該曬，唔好意思啊。 咁我哋個身體就驚我哋會。冇窒息啦，咁佢就個胸骨呢啲位咧，就會令到佢喺我成長發育嘅時候會突啲咯。 哦， 係啊，即係譬如啲人哮喘嘅時候，成日都會係咁嘅。 係，我即係呢度就會突 啲 嘅。 我有哮喘嘅喎，呢度 有 啲都好突啦。 你有冇突少少啊？一陣摸下咪知咯。 幫你影幅相，你可以 up 相啦。 你就知道係真係明顯睇得出嘅。 真㗎，明顯嘅。 因為我唔係好敢望啊，我唔敢望啊，海怡啊，嘉怡你咩？ 你都係突嘅，你摸下。 我唔敢望你兩位啊，你。 我哋而家互摸緊啊，大家係咪好羨慕啊 ？feel 到 啊，我 feel 到啊，喂係喎，你再突啲喎。 我再突啲㗎，我好突仔。 但我算唔算突咧？我呢個位。 你都算 意思， 你都突，但冇我咁誇啦。 咁呢個同唱高音有咩關係咧？ 咁啊變咗我嘅 chest voice 係會。 哦，呢度嗰個 共鳴， 胸口嘅共鳴聲 就好勁啦， 係啊， 因為真係估唔到嘅喎。嗱，你譬如呢啲頭先講喊啊，咩高啊呢啲咧，即係咩 或者乜送啊 運動咧，全部嘢咧就翻翻轉頭咧。就灌溉咗你呢個女高音嘅仕途啦。 因為其實個人就好似個 instrument 咁咯。 Exactly。 係咯。成個就係一個 instrument， 佢一路喺你嘅成長已經喺度慢慢打造緊一個 instrument。 係啦。咁即係我媽受嗰啲，我屋企人受嗰啲苦咧，日日聽我喊三四個鐘，係冇白費嘅。 咁你幾時發現呢一樣嘢㗎？即係譬如先你講啲胸骨勁啊，肌肉，你係幾時發現？係攞獎之後發現啦。 唔係，我去咗英國讀書嘅時候先知嘅，因為我咧好好笑，我去英國讀書嘅時候咧，第一日我個 professor 就望住我咧，就係咁摸我，就係摸我啲拳骨啊。 男定女嚟噶？ 女嚟嘅。O K。跟住就望下你口腔內嘅空間啊，望下你口入邊嘅 shape 啊，摸下睇下條頸幾長啊，摸下呢啲，全部摸曬。 係。 跟住就會去認識我呢個樂器咁樣。 哦，即係骨骼精奇咁樣啦，覺得。 係啊。 嚇！ 佢係好滿意我呢啲骨骼嘅。 哦。即係你喺香港攞咗一堆獎嗰陣，都未發現呢個骨骼精奇嘅嘢嘅。 冇啊，純粹唔係都 啲人唔係話你天生大聲咯，但係都係可以咁講嘅，即係總括嚟講係可以話係天生。 係係嗱，咁我即係對於因為我都係一個平民百姓啦，我對於嗰啲 opera 嗰啲我係零認識嘅，我就係知道係哦嗰啲啦嚇。 正常嘅， 即係。点样开始去练呢一样嘢？因为咧嗱，我觉得正常人系我觉得吓，正常人系做唔到嗰啲，做唔到呢一样嘢噶嘛。或女高，尤其是女高音添，或者男高音添。咁嗰嗱，譬如弹琴，我知道我谂你又练啦。咁音女高音系点练噶？ 啊，我要讲翻点解我会开始做呢一样嘢。 系， 其实一开始系我家姐学先嘅。因为我家姐系由细到大把声好好听嘅，佢喺英国读书嘅时候咧，佢份散工啊，嗰啲叫咩啊 ？part time 系 part time 咧，佢系做电台嘅，佢做讲广告嗰啲女仔， 即系嗰啲presenter 咁样， 系，所以咧跟同埋佢唱歌都好好听啊，咁佢细细个咧啲学校啲 choir 就叫佢唱 solo 啊咁样，咁我系容易妒忌噶嘛，咁就。我媽咪就帶佢學唱歌啦，讀唱，因為佢有天分咁樣。咁我就我點都要跟埋佢咁樣。 如果唔係就喊三個鐘。 係啦，唔係就喊三個鐘，因為由細到大真係好多親朋戚友都話我把聲好難聽嘅。 哎呦， 佢哋冇咁講嘅，咁即係佢哋唔係好直接，但我知 道。你 feel 到咯， feel 到， 因為你 sensitive 嘛。 係 feel 到，所以咧我就死跟佢啦，咁就係咁樣開始咗學唱歌嘅。咁咧一開始嗰段時間咧都係。因为大声啲人就觉得劲，我咪只系追求大声 咯， 只系追求高音，只系追求大声。其实呢份追求系去到我二十头嘅。 系，喂，但系高音同大声系对我嚟讲啊，系两样嘢嚟噶嘛。嗱，我大声极都唔会变咗高音噶嘛，高音系要练噶嘛，系嘛？ 高音容易大声咯。 系。 哦，高音容易大声。低音系喎，又啱。 高音容易大声， 低音系好难大声嘅。 你试好低音咁样大嗌啊！ 哦， 系好细声啊！但我唔想喺度嗌，费事吓亲定咗。 系啊，你揸紧车或者食紧饭，咁系点样开始令到嗱？因为我哋平时讲嘢或者去卡拉 OK 唱歌，你都系嗰个 range 嘅啫。咁点样一个小朋友点样开始去变成去练高音？系练乜嘢嘅咧？ 其实有好多嘢练嘅，咁就例如我要练肋骨嘅肌肉啦，因为譬如我哋成日讲话，我要开始讲啲好 technical， 唔紧要， 唔紧要，我好想听， 学下嘢系 啊，学下嘢。 其实主要我哋都系制造声音都系共都系气啦，系咪？都系气去经过个声带。咁有啲天生嘅条件就系你嘅 sound box， 你嘅身体啊，或者你共鸣箱有几大啊，咁嘅呢啲条件嘅啫。咁你。共鸣响唔响就系你打得嗰个共鸣嘅位准唔准啦？ 你讲个身体入边 系啊， 即系身体入边其实有一个所谓嘅共鸣位，如果你打得准咧，佢就可以发扬光大。 系啊，但系唔同嘅音都个位有少少唔同啊嘛。 哦， 系啊，唔同嘅韵母可能嘅位又有少少唔同啊。 系，咁你点识啊？ 练咯， 即系有老师教你， 系系，然后佢会执我嘅， 系， 佢慢慢执我嘅， 系。 但系就其实我觉得学唱歌其中一个。比其他乐器困难嘅位置就系你弹琴，你睇到老师只手做紧啲咩？ 系 你唱歌，老师讲咗咁多，又叫你啊 focus 喺呢个位置，开后边，其实你完全唔知佢讲紧咩嘅，有时。所以你其实我好赞成啲人学唱歌系跟多啲老师，因为佢哋都系用一种好靠想象力嘅。即系，譬如我老师会同我讲咧，幻想你条脷好似个蘑菇咁样， 幻想我条脷好似个蘑菇。 首先要幻想， 嗰蘑菇生长喺边度？ 佢系冬菇啊，定系 咩色噶啦？ 跟住点样可以将条唔系条脷幻想系蘑菇？ 咁即系个 shape 要系咁样。 哦， 系啊，佢就 imagine 蘑菇。 跟住咧， 蘑菇。 譬如咧，嗱，你唱歌嘅时候咧，你幻想咧，你嘅气息系唔断嘅，就好似你牙罅中间不停掹到一条金色嘅线出嚟咁样。 哦， 你明唔明啊？ 我明啊，明，好正喎。 哇，呢个意象啊！第二次喺演员即系喺拍戏现场试下先，阿嘉爷，你而家幻想你系一只蘑菇啊？ 我会即刻望住你，点先咁 样？跟住喺阿潘灿良面前扮一只蘑菇啊！ 几得意啊！几得意啊！ 系真系，咁你就要去一路去 get 啦。 系啦，一路去幻想啦。其实，所以老师重要嘅位置就系有时，当你学嘅时候，你唔知道。 咩系啱，咩系错。所以老师有时嘅位置系喺度不停啊，呢、這个唔啱，呢、這个唔啱，诶、哎，呢、這个啱，你啱唔啱 feel 到啲乜嘢？ 系 再做多次。再做多次，咦又歪咗咯！再做多次，哎呀今日冇啦，我哋听日再试过咁样。 好得意， 会冇嘅， 会冇嘅。跟住觉得，哎呀系啦，因为有时你可能 攰， 你试咗一个方法，跟住你用错咗个肌肉，但你又唔知道自己用咗啲咩肌肉，咁、佢又惊你继续练落去，其实佢又会继续 engage 嘅，佢会继续用。今日叫你唔咩都唔好唱啦，今日。 好得意啊，真系好 professional。 咁嗰 个 音域嗱，我成日都即系搞唔清啊，可能都系啲好抽象嘅嘢啦。你點樣可以將一個人嘅聲去到一個女高音嗰啲聲嘅？即係嗰個 scale 係每個人潛藏入邊，其實都有嗰把高音。 Yeah, 其實即係我一陣間行出去，其實試到㗎係嘛？ 試到㗎， 係咪？我梗係出去試下先，梗係試下先， 一齊去試。 即其實係有嘅，不過我哋平時好少用。 係啊，其實唱歌咧，雖然你話係啱啱話係聞啦，係咪？其實我覺得係舞嚟嘅， 係 一種舞啦，但係要用聞嘅腦咯。舞嘅身，文嘅脑，系咪好奇怪啊？ 讲得可唔可以举例说明啊？ 咁即系譬如你发声或者你发声啦，你唱歌其实你用紧点样砌啱好晒啲肌肉嘅啫嘛。其实 it's all about 肌肉，咁你砌啱好啲肌肉，咁佢 supposedly 就可以发出一个漂亮、健康嘅通透嘅声音啦。咁呢个就系你个声啦，系咪？但系你点样去砌啲声，又点样演绎呢啲声，点样去运用呢啲声，或者用呢个声去，我哋老师画画画啦，系咪？用把声去画画，咁就系你嘅文啦。 哦， 系啊，所以但系其实系舞嚟噶嘛， 系你个身体用 嘅肌肉 嘅 运用。 系啊，因为我老师咧喺英国系一个80岁嘅婆婆嚟，跟住佢系非常之厉害，佢系。咁即系我哋有女高音啦、女中高音啦、花腔女高音，咁即系有其实系分拆得好细嘅。我哋唱 classical，但系系基本上唱晒全部。 而家都仲唱到，即系80岁仲唱到嘅。 而家仲唱到啊！佢而家咧仲可以一日教10个学生啦，跟住佢示范，佢仲每一堂都系示范俾我哋睇嘅。你知唔知咧？我第一次摸，因为我第一定要摸老师先会知道佢做紧啲咩噶嘛，因为已经睇唔到啦。跟住佢唞气，佢唱嗰下咧。佢唞气一唱嗰下，佢肋骨同肋骨中间嘅肌肉系会突出嚟。 哇！ 好犀利啊！ 我觉得咧，我唔知点解我自己会咁谂啦。但我成日觉得，如果我一拳打落去，应该会断咯，我只手。 你嘅手会断？ 我只手会断，因为佢系好似一个我嗰阵时话油桶啊，嗰啲 oil barrel， 佢系一个好似一个铁嘅。 你有冇呢种功力啊？即系你系咪而家都系嗰啲肋骨会突出嚟嗰啲咁样样噶？ 我觉得我近排的确有少少疏于训练。 吓，之前系即系差唔多有去到呢啲境界嘅。 未 系未嘅。 咁佢80岁，佢冇停过，由20岁开始，佢练咗60年嘅气功咯，即系。 所以佢就系讲个舞，就系其实都系要每一日你都系要举嗰个肌肉，即系每一日都要练嗰个肌肉，要一路系咁 train 到佢可以成型咁 咯。系啊， 系。 唔可以怠慢 嘅，唔可以怠慢嘅，退步得好快。 系嗱，但系你其实喺去英国之前，你已经攞咗一堆奖噶啦。咁嗰阵时你都未开到呢啲窍嘅，纯粹系 纯粹用死力嘅啫。 系 嗰阵时真系纯粹 大声咯，系嘛？ 大声同埋我系比较情感丰富嘅，我会话，同埋我拣嘅歌，我都好容易拣一啲好激动、好悲情嘅，咁啊好容易发挥嘅。其实嗰啲系啊， 系记唔记得你第一次攞奖系大概几时啊？ 唔记得 十几多岁？ 都系十头岁 啊！ 当时系感受，感受系点样样噶？ 感受 咁都赢，定系点样咧？ 我觉得我系好开心，有成功感嘅。咁由细到大嘅教育就系话赢就系好噶嘛。咁你咪开心咯。咁你身边可能爹哋妈咪都开心。 咁 你咪開心 啦，歡歡喜喜啦， 好似翻學，跟住翻學校又有得上台，老師再頒多次俾你，又威多次可以。 咁呢個第一次啫，咁跟住係咪都係呢個心態推動你呢？ 唔係，所以咧，你啱啱問我點解會揀唱歌咧，其實我係去到我覺得，去到我真係23、4岁到，我先開始。发现自己好中意唱歌 ，love 啦， 开始 love 啦，开始 learn to love 咯、嗯，我覺得。 哦，係啊，咁係點解會發現㗎？ 我嗰陣時揀讀唱歌啦，唔係因為 love 咯、嗯，我揀讀唱歌係因為我諗我餘下嘅人生點可以用最低嘅 effort， 即係跳高， 係用最低嘅 effort 去 live 最 happy life。 哦，哇， 佢好有威神噶， 系哇，真系啊， 因为好有智慧噶，所以我第一次 我中意佢呢种坦白啊， 系啊，同埋好正啊，即系佢又唔介意去讲俾你哋听，我就系因为咁样嘅个开始系咁， 系咁即系我咁即系我计算咗好多嘢，咁即系我又我 第一次听， 你要开始系好少讲，好少讲，因为唔知好唔好啊嘛，讲出嚟， 但系我好中意佢呢份坦诚咯， 唔系因为咧嗱。可有權係虛偽噶嘛？即係我嘅意思，如果我中意唱歌，咪因為我中意藝術啊， 啊 我中意佢呢種坦白、 啊， 因為老老實實咁人都想攞獎又係一種心態，我想揾食又好，或者我想我行得輕鬆啲，我想我開心啲，都係一個好誠實嘅心態、 啊。 不過未必會講咁解噶嘛。 我中意你。我最初演戲係一樣，我都同人哋訪問嘅時候，我都講點解會最初入呢行噶，我都同佢講，我覺得嚇講幾句嘢啫，好容易。应该、 我都系咁谂嘅，今日讲啊， 点知 而家做电台啊，坐喺度就有钱收，几开心啊，系咪用最少嘅 effort 做我自己中意做嘅嘢？ 最开心嘅、 啊，真系哇！今日啊， 即系整定嘅，我觉得又咁，即系人生好多嘢都系整定嘅，都系缘分嚟嘅。咁我都觉得我系整定系行做紧呢一样嘢喺呢度嘅。但系咧就系、是、我唱歌嘅时候，我即系我拣，我要拣大学读乜啊嘛。跟住嗰阵时我系拣究竟读。engineering 定系读音乐嘅，其实，跟住就见到我啲唱歌老师，好似即系间唔中唱表演，跟住间唔中又喺 studio 度自己屋企同啲学生唱下歌，又凑下仔，又可以有只狗喺侧边，跟住去到啲旅游季节嘅淡季，又话诶、老师 take a break 两三个星期翻嚟再你自己练住先， 寻求下艺术 系啦，咁即系又唔系好重要医生咁，你唔可以放两三个星期有人命咁人关啊嘛，我都系唱个歌啫，好似几 happy 咁样，咁我就谂啊，第日我要独立生存落去，有咩系我做得最开心？同埋最輕鬆係可以做得好過人嘅咧，咁樣 啊，好誠實，我中意佢， 好好、 啊，即係作為一個天使都有智慧， 嗯、 即係懂得點樣成為一個天使， 係、啊、 有智慧嘅。There's always some reason to feel not good enough, and it's h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need some distraction. Oh, beautiful release. Memories seep through my veins. Let me be.Some peace tonight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 Fly away from here, from this dark, cold hotel room and the endlessness that you fear. Keep on building the lies that you make up for all. 可以揀嘅另一首作品。Angel 點解揀呢首歌啊？ 呢首歌我都唔記得咗，我係幾時開始聽嘅？我記得第一次聽嘅時候就喺度喊啦，跟住就有睇關於依首歌嘅歌詞啦。咁、我覺得人越大就越有呢啲體悟，就係其實每個人都雖然當然我哋好多好開心嘅事啦，但係好多好苦嘅時刻啦，都 咦，佢帶咗落下一部分啦。佢開始講一陣間咧，嗱，即係呢位女高音有咁成功嘅人士嘅背後，梗有啲嘢嘅。依家翻嚟繼續揾可以傾啊。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咧，聽眾問蕭叔叔咧 ，postpone， postpone， postpone。咁 postpone 嘅意思係延遲啦 ，postpone。點解有時聽落去人讀個 postpone 咧，兩個 PM 嘅發音好似有啲唔同。第一個 push， 第二個係 bone 咁，好似後面嗰個聽落去有少少似一個 B 音咁。其實咧 ，postpone 咧。点解个后面个 P 音嗰个喷气冇咁强咧？喷气咧即系我哋譬如我讲 post P 音喺一个重音嘅音节度嘅开头，而前面系冇好似 S 音咁漏咗啲气嘅声音咧。呢个 P 咧系听落去系好强嘅，喷气咧亦都好出嘅。咁听落去就系 post。好啦，至于。postpone 咧，第一個音節咧都有輕微嘅噴氣，雖然佢唔係重音，而後面嗰個咧，由於受到前面嗰啲好似 S 啊 T 音咁嘅影響咧，因為 T 音好多時候咧喺呢個情況咧係唔讀嘅，咁前面淨係有個 S 音，喺 S 音後面嘅 P 音咧，我哋係唔需要噴氣嘅，就咁 spone 就可以啦。咁其實呢個情況咧喺我哋譬如 space 啦 ，S P A C E 太空，我哋叫 space。我就唔需要咧读成系 space 嘅 ，space 咧听落去就会好奇怪啦。我自己嘅理论咧就系、因为 S 音咧已经泄咗少少气，我就唔会再咁需要喷啲东西出嚟。space 再俾多个例子 ，S 后面跟 PTK 我都唔需要喷气喷得咁劲，譬如 STILL still stay still STAY 亦都系啦 stay， 我就唔需要咧系。Stay still 嘅，耶 ，Stay still 嘅，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问题啦。今日讲到呢度先，我哋有机会再讲讲呢个 S 音之后唔需要喷气嘅问题。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手下留情，来唔来情牵？ 朋友仔， 久唔久 倾下偈。 我哋再三欢迎阿海怡啊，佢第一次咧就系接受电台访问啊，多谢周嘉怡啊，真系做到嘢，楼上啲同事唔知几开心啊，真系。 多谢 Hedy 啊， 我先好开心，我有个可以俾嘉怡 carry 我。 我有个同事话一定要叫我同阿海怡讲嘅，佢叫阿一啦，佢话佢一早 follow 咗你噶啦。 哦， 系 啊， 不过你唔好见佢真人啊 ，OK 系啊。 点解啊？ 哦，佢个人比较，都唔好讲啦。啊，头先咧就讲到阿海怡咧就去咗英国啦，咁跟住就继续深造呢个音乐啦。嗱，咁啊头先咧佢亦都自己带出咗，即系人生嘅总会有一啲开心唔开心。我哋见到呢位哇好风光，又攞过好多奖啦，咁亦都好多 fans 啦，喺社交网络好多男仔好中意啦。好啦，一位咁。天花板嘅女仔嘅背后有冇一啲唔开心或者艰难嘅经历嘅咧？ 个个人都有嘅啦，我觉得呢个世界应该系冇人系冇苦或者艰难嘅时候啊，系啊。但系我觉得，我嘅人生系好幸福嘅，好幸运嘅，真系，系咯，唔知点解咁开心咯，咁真系好咁幸运啦，咁真系好多嘢我都。要成日提醒自己要好感恩，咁我发现我人生嘅好多嘅苦或者唔开心啦，其实都系自己俾自己嘅，即系自己嘅 点样睇咯，有啲嘢。 嗯，例如咧吓。 嗯，我会话我细个嘅时候系唔开心嘅。我细个系一个唔开心嘅小朋友，都几粉世疾俗嘅。 哦， 嗯，我觉得去到我去英国前同去英国后系两个人嚟嘅， 系 真系完全两个人，完全两个系连有啲好朋友，系接受唔到我个改变，系可能 换咗个灵魂， 系啊，有会失。改变到失去了朋友 、哦、之前是怎样的、就是、分别是什么呢、 可能又自己性格比较好胜、比较好胜又容易妒忌人成、就是、日都想最叻的最厉害的最威的什么都要争的跟住 小个的时候、 即是在英国前 小个因为成日参加比赛可能的 那种心态就会成日会是想赢咯，因为不停都是每一日我的生活就是为了赢而活噶嘛。 但又冇办法，你真系拣嘅路嗱，譬如你之前讲譬如田径咁，你跳高跳远真系要赢噶嘛，咁如果咪玩嚟做乜啦？咁或者你参加音乐比赛咁都是想赢嘅啫，系咪？ 系啊，所以系咯，所以我觉得嗰种咁即系因为我嘅经历，所以都。可能我天生本身都有少少咁样嘅特质喺度啦，好胜心。而我嘅后天嘅经历都更加去强化我呢方面嘅我，可能所以就会有啲高傲，会自大。 我睇唔出你以前细个系高傲喎、 啊，好高傲噶。 即系例如系嗰啲，喂，陈乐怡，你行过你唔理佢嗰啲噶，会唔会噶？ 我唔系， 又唔系呢种，唔 系嗰啲， 即系觉得自己好叻叻。 系啦，心入边觉得自己好叻嗰啲咯， 系 觉得自己系 我细个都系 觉得自己好特别嗰啲，系咪中二病啊？呢啲其实 系 中二病啦， 系 啊， 即系好与众不同啊， 系啦， 咁样 做好多嘢都系为咗要与众不同所以做噶 啦，哦， 嗰种人嚟嘅， 系你当时应该唔知噶啦，即系喺 边有谂咁多嘢嗰阵时，咁即系纯粹冇，我觉得我。冇乜谂好多嘢嘅， 系 细个嘅。 不过系咪大部我唔知咧，系咪大部分女仔都会有呢一种嘅谂法咧？因为我都曾经试过就系咁样咯。到我跳舞之后咧，到近排再即系见翻啲以前跳舞嘅朋友啦。嗰阵时系十几岁嗰阵时跳舞啦，咁佢哋系有讲过话我以前好乞人憎嘅。 哦， 系啊，又系有种嗰啲以为自己特别唔同嗰啲咯。 系啊， 唔知系咪女仔咁。 系啊，我会觉得啲人排我咁样咯。 哦， 系啊，即系觉得啲人排我，或者觉得啲人唔中意同我玩啊，觉得自己俾人 bully 啊咁样。但系其实纯粹大个咗发现，哇！原来嗰阵时好黑人憎啊！我真系我都唔想同我玩啦、 哦， 我会知道咯。以前我就会好，即系觉得会嬲人哋唔同我玩，或者我冇试过有好大班嘅女仔朋友啊咁样嗰种咯。 哎呀，咁点样会经历到呢样嘢咧？嗱，因为窍唔系容易开噶嘛。咁你话喺英国就改变咗啦，睇得到自己啦。咁就发生咩事令你睇得到自己咧？ 改变中咯，我会话系啊。都唔可以话咗啊，未达到我想达到嘅位啊。咁我嗰阵时咧 ，Covid， 跟住咧就冇乜嘢做啦。本身英国都冇乜嘢做嘅，咁我日日都系唱歌、翻学、打机。 哦，都有打机噶啦，开始。 我好细个都有打机，但系喺一个受控嘅范围之内，大个咗就系不受控 嘅 范围。 系 跟住嗰阵时好闷啦。就開始睇下唔同嘅，喺上網睇唔同嘅嘢，咁就咁啱睇咗，好奇怪，好鹹，睇愛因斯坦啲心評咁樣嗰啲嘢， 係真係好特別，你絕對唔可以用我鹹去形容， 好奇怪嘅，因為我成日覺得愛因斯坦都係呢個世界可能出現過其中一個所謂 偉人啦， 偉人啦，好聰明 嘅人 啦，好叻嘅人啦。跟住佢去到佢嘅 career 嘅后期，其实有研究，咁即系研究完，可能我好惊讲错啲 information， 但系我睇到就系佢研究完量子力学之后，佢就开始睇佛经。 哦，系系系系啊系啊系。 咁就觉得吓咩啊？都唔迷信 嘅。点解会咁奇怪咧？ 因为我由细到大都系基督教家庭嘅，我爸爸妈妈都系基督教，得我婆婆系佛教，但我婆婆就系。 怎上香嗰種，係咁我就唔覺得有咩好讀咁樣啦。咁就呢、這個年代好好啦，就係、是、有啲大師都會喺唔同嘅平台會分享一啲唔同嘅，咁即係解釋唔同嘅人生哲學咁樣。跟住就慢慢接觸到呢種嘅生活嘅看法啦，我會咁即係一種點樣做人嘅一種睇法。跟住突然間。就好奇怪嘅，因为我就系突然间觉得我信晒啦，我系突然间完全信晒，我系咁即系已经变咗我个 reality 咯，佢讲嘅嘢瞬间。咁我记得嗰两个星期我系好痛苦，因为不停谂翻起自己细个做嗰啲阴湿嘢啊，嗰啲 我突然阴湿嘢， 咁即系记翻起嗰阵时点样诶讲大话去呃人啊，或者讲人坏话啊，或者可能嗰阵时。抄 notes 问同学抄 notes 佢唔俾我抄，跟住抌咗人哋本 notes 啊嗰啲咧，系咪超衰啊？我真系好曳，我真系好衰噶细个。譬如家姐妈咪买两只表俾我同家姐啦， 系， 跟住我想要家姐嗰只，咁家姐唔肯俾我啦，跟住我好嬲，跟住抌烂佢只表咯，偷偷地。 哦， 系咪好衰啊？ 唔系，我谂因为這個呢个咧，始终可能你哋两姊妹，我又唔知道。屋企人係點樣？會唔會特別可能又錫佢啲，又或者佢嘅表現多啲咧？又冇嘅，因為可能會有比較。 因為呢個就係嗰種你信，所以你只係睇到嗰啲嘢。 嗯， 係啊，就係、是、嗰個念頭喺你個腦度一出現咗、啊，你就不停喂佢， 係 你 咩 喂 佢？ 係啊， 好似譬如叫，我記得有個 exercise 好好笑嘅就係、是，譬如我而家叫你揾依間房全部橙色嘅嘢，跟住就揾啦，啊，有依樣依樣依樣。跟住叫你黑埋眼，好啦，有咩系蓝色嘅？你讲唔出嘅。 嗯， 咁就好似譬如我觉得妈咪系偏心嘅。 哦， 咁我就只系揾妈咪全部偏心家姐嘅嘢。 嗯， 我冇尝试去揾个妈咪偏心我嘅嘢咧。 系， 所以都观点与角度咯。咁、 哦、 我觉得 好智慧啊，嗬。 thanks。 耶！ 系啊，咁嗰阵时就系一个咁嘅状态啦。咁嗰两个星期我就好痛苦，好痛苦，因为记翻起之前，咁即系以前，因为我根本是非不分，我都唔知咩系 啱 同 错， 都觉得唔知点解要做人，咁即系唔知为咗做乜嘢。一嗰一刻好似突然间 俾人冚咗几巴咁样， 系冚醒，即系冚醒。跟住我记得嗰阵时咧，又系做咗啲好钳嘅嘢。 系。 嗯、我觉得我真的有受过咩伤害过的人，我有打电话俾佢， 哎呀 ，say sorry， 系咯，讲 sorry， 其实唔系为咗佢哋噶，完全为咗自己噶咋，咁真系好自私嘅行为嚟噶、嗯。 我都嗰次我咪讲过话，其实有时 say sorry 唔系真系 唔系为咗你噶， 都系可能。 但你起码肯做先啦、 啊。我为咗自己安乐啲啫嘛，嗱、啊、我 fix 咗噶啦，嗱 I try my best 噶啦，系咪、 哦？ 就系、是、咁样咯。譬如啱啱。抌烂表呢个，我同翻我家姐讲咁样咯， 系 系啊，我话嗰只表我抌烂嘅，其实。 咁你家姐会唔会觉得好惊讶？突然间你同佢讲翻咁嘅说话 ，confess 突然间。 我记得佢好似话 ，Yeah I know 咁样。 原来知嘅，哎呀好正、 啊，系啊嗰种咯。咁我觉得嗰阵时之后，咁我爸妈当然一开始就觉得，嗯，你系咪经历咗啲咩好惨嘅事啊？或者你系咪已经过受啲咩委屈啊？咁即系好担心我，点解突然间好似？变咗个人咁样嘅，或者入咗邪教啊？你唔知 系 啊？但系我觉得慢慢嗯喺相处落啦，呢几年啦，咁佢哋都可能中意多咗我嘅，我觉得。 嗱，因为你头先第一下你就话我纯粹为自己好过啲啫，我所以我就 say sorry，、 嗯、 我认错，我就对你唔住、 嗯。 但系而家嗰个动机会唔会唔系咁样噶啦？如果你对人好，唔系纯粹为自己好噶。是不是的呢仲是不是 的我对人好为大家好的。 哦即不是纯粹自己出发了。 不同的了我想现在。 啊、 我觉得是的。点譬如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 struggle。 嗯。 即是譬如你帮人的时候你知道这样是我譬如你做善事这样但你捐钱。这样怎样去完全没有觉得、哦、我做了一件好事的感觉呢怎样可以没有了那个想法其实很难的嘛。但是我又觉得不需要那么执着。你的确是做了的嘛。 啊、你不需要去想咯。 你不需要想咯。 啊、 你都不需要 cling on, 或者 hold 住究竟我是不是纯粹为人而做而做的。 是啦、啊、不需要去想究竟我做这件事是、啊、我做了。 或者我有做，因为直情唔需要去谂咯， 做完 需要 完咗啦， 系啊，完咗就完咗啦。 系，咁你呢个改变对你跟住嘅生活有咩唔同咗啊？ 哇，完全唔同啦，完全唔同，完全唔同。因为譬如讲啱啱我哋呢个 topic 讲苦啊嘛，咁我细个就好多嘢都好唔开心，细个睇到好多嘢都系觉得唔好噶，觉得人生冇意义嘅，做人只系一个纯粹机缘巧合咁，即系我就咁冇意义地存在，做咩都得嘅，no rules no consequences 或者 no purpose 嘅，跟住而家就会好坦然咁样去经历，去接受，去经历，去。在哇，又讲啲好奇怪嘅嘢添， 唔使惊， 又唔开，我唔知好开心嘅时候，又唔需要好贪，好唔开心嘅时候，又唔使好怨咁样。 系， 但系都有嘅，咁即系近排我都有经历好唔开心嘅事，讲真，系啊，咁简单啲讲就系、是，音乐剧完咗之后，我系有一个星期 失落、 抑郁嘅感觉嘅，系、 哦，因为咩啊？ 因为我上两个月我做呢个音乐剧嘅时候咧，我真系每一日都系只系谂呢一样嘢啦。 嗯， 咁我就完全地投入做呢样嘢啦。我都好享受呢个舞台，好享受呢个故事，好享受同所有人嘅共处嘅时间，好、享受掌声，好享受个舞台。 嗯， 同埋好安全。每一日我都系做呢样嘢，我做好呢样嘢，呢、这个角色。每一步我都会知佢会发生啲咩事、我可以好好咁控制、我每一个转身我都可以每一日可以好好 control、但突然间完咗嗰下，我觉得好 lost、我觉得好点解唔系每一日都系做紧同一样嘢， 系 突然间冇咗嗰种attention 或者嗰種、因為好有滿足感啊！每一場真係、每一日都係腎上腺素去到最高點嘅情況，跟住嗰個星期就會覺得，哎呀，冇得再做啦！呢件事冇得再發生啦、或者唔可以再同成依班人一齊玩嘅時候，就好唔開心啦。 嗯， 係啊。 咁點走翻出嚟咧？有冇定係未出嚟噶？出咗未噶？ 出緊。 我觉得七七八八，出到七七八八。 咁、系因为乜嘢咧？系时间冲淡一切啊？定系你问到啲方式去解决啊？点样样咧？ 我觉得系系放翻低某些嘅咁即系我睇得太短啦、我嗰阵时睇得太短啦。咁我呢件事发生啦，即系我哋三百呢个音乐剧啦。其实我觉得系我人生。最享受的一次的表演 哦，是啊，即是相比于你之前那些女高音啊，都仲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嗯， 哦，咁犀利啊！ 绝对是我最难忘啦，暂时嚟讲最难忘。而行到去三百呢个舞台上啦，咁我觉得我在所有的主演入面我是即係實際啲講句係知名度最低嗰個嚟，都最新入行嘅，全部都係 演出經驗少啲啫。 係連Chantel係我前輩，佢三歲入行。 係 啊，咁當我做到呢件事，其實係我係用咗最短入行時間而可以搭上呢個舞台去參與大家，同大家係 kind of 平等咁樣去做呢個角色啦、但係諗翻喺之前，譬如我翻決定翻香港。跟住我做 social media 或者我接咗某些电视节目，跟住一步一步嘅时候，真系逐渐砌到去一个位系，咦有咗呢个机会，而呢个机会就系我人生暂时最正嘅一次体验。所以我而家要做唔系去觉得我只系想停喺度咯，我系要继续做翻我之前一路做嘅嘢，就好似砌积木咁样咯。唔知自己砌紧咩噶，继续砌咯。我肯定如果我继续努力。乖乖地咁，去一步一步咁砌，唔好覺得呢啲係做，即係呢啲係大或者細嘅機會，因為全部嘢都係盡力 enjoy 咁去做，做自己覺得開心好玩嘅嘢。呢種咁樣嘅 bubble 啦，呢、這個即係三百，我當係一個 bubble 咁樣，就會再出現啦。 係。 我觉得即系听咗个几钟啦， 你明白我点解咁中意佢啦？ 系啊，同埋咧，我觉得你要同你阿爸讲，我唔开口冇问题噶啦。 即系头先你佢讲话嗱，你去外国嘅生活小心啲啊，开口就俾人发现你低噶嘛。咁但系唔系， 唔系噶， 因为我嗰日第一嗱，我真系第一日识阿海怡啦，咁我冇完全冇同佢倾过偈，我甚至乎唔知佢有呢啲心路历程啊。我觉得佢好坦白啊， 系啊， 同埋佢哋都知道自己做紧乜噶嘛。喂，呢一行都几啱你啊，我真系觉得系啊， 系咩？ 系啊，至于嗰啲角色点样如何抽离啊，演完之后点样抌低呢啲问周嘉怡。 时间系会冲淡一切， 系哇，好多谢你。 同埋你慢慢继续做落去，我谂你人生经验又多啦，你又自己又有睇，你都系有收噶啦。咁你收下收下又，啊，真系将来好好享受。 多谢多谢嘉怡， 都系佢拣嘅歌嚟噶。 一听呢个音乐就知为咗佢将来精彩而前奏。 点解拣呢首歌咧？即系拣翻嚟问一问可以啊！想象一位女高音系会拣呢一首歌噶，点解会拣 Footloose 呢首歌呢？ 其实我好少听 classical music 嘅，我最多听咧系rock 同 metal 嘅，同埋动漫嘅歌。 咁啲呢首歌都一定系比你年纪大啦，点解你会听嘅啊认识嘅咧？ 唔知啱啱有冇观众记得我讲过，我其实做我嘅兴趣同人格好多系我细个觉得咩系酷，所以去做，但系咧扮下扮下又中意咗咁样。 咁你又因为咩听家姐听呢啲歌，定系 唔系啊？我以前咧有个 app 咧叫做Nine Gag 嘅，唔知大家知唔知 ？Nine Gag 啊，我知啊，知啊，知啊。 咁嗰阵时就有好多 comment 就系关于音乐，咁大家就系话哦 the coolest song on earth 咁样。 哦，就中意呢首歌啦。好，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一个男子怀疑透过网上社交应用程式结识三个女子，相约女事主到餐厅用膳，声称会缴付相关费用，但借机离开并拒绝偿还款项，涉款大约3800元。警方在屯门拘捕一个29岁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现已获准保释候查。警方说，早前接获多宗报案，说一个男子怀疑在网上社交应用程式结识异性之后，分别相约三个女事主到餐厅用膳，并声称会缴付相关费用。男子其后利用不同借口要求女事主代为付款，再借机离开并拒绝偿还相关款项。女事主同对方失去联络，怀疑受骗。团结香港基金发表有关晚期照顾的政策研究报告，指出香港人口老化速度显著，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预计由2025年的23.6%上升至2045年的33.1%，其中85岁及以上长者的增幅最为明显，将由3.3%增加至8.6%。团结香港基金话，面对人口急速老化，社会应该推动更全面、以人为本的晚期照顾服务，以应对人口老化所带来的挑战，并提出5大建议，包括强化预设照顾计划的发展，优化生社教育，加强医社协作平台，提升乐龄科技的应用，和完善在居处离世的服务图流程。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会面在星期四晚举行，历时大约50分钟。鲁比奥在会后形容与拉夫罗夫就乌克兰战事进行了坦诚而重要的交谈。他在会上重申总统特朗普对俄罗斯方面未能够展现更多弹性的失望，表明美方需要看到一份有关如何结束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今次是鲁比奥出任国务卿以来首次访问亚洲，是他的今年2月在沙特阿拉伯之后再次与拉夫罗夫面对面会晤。两国外长随后亦都分别在5月和6月通过电话。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4410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6260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6.49，瑞士法郎0.797，加元1.37，人民币7.175，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对美元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323.24美元。卖出332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骤雨，下星期初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本届政府以结果为目标，在国家支持下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政府迎难而上做实事，房屋、劳工和医疗政策为市民带来更理想的生活。政府锐意抢人才，推广留学香港品牌，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支持本地创科，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推进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发展。香港稳居全球第三金融中心地位，机场货运、国际航运名列前茅，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全面推进运输基建发展，启德体育园、大熊猫热潮，旅客人次创疫后新高。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展现香港内联外通优势。政府继续以创新创造推动改革， 与大家共建更美好未来。 节目主持，我动议节目环节以视听点滴予以制作及播放。 现在的待决议题是以视听点滴予以制作及播放，赞成的请举手。 访问立法会议员，回顾及评价本届立法会工作成果， 分享参与过的法案，并且展望下届跟进工作。 以视听点滴，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时段内播出。 议员请发言。 手下留情，内唔内情牵。 朋友仔， 久唔久， 倾下计。 好，晚上时间9:36啊，咁今晚咧，朋友仔倾下计咧，就继续有嘉怡啦，有我啦，同埋有我哋嘅嘉宾可怡喺度。 Yeah. 大家今日好认识佢啊！ 系啊， 虽然我仲未听到佢唱女高音，我哋一间 我哋一阵喺个走廊嗰度试一试， 试一试佢可以嗌到几远啊？ 试下个 range 有几远？ 系啦，咁大家就即系认识咗佢好多啦， 系 啊，即系一个好坦诚嘅一个朋友仔。 我觉得你可以真系俾多啲人认识你，好正噶，即系同佢倾完偈之后咧， 平时开 live 啊，喺个社交网络度好多人睇到嘅。 所以多谢你哋邀请我嚟咯，可以讲一下自己嘅嘢。 系啊，好啦，咁我哋去到最后半个钟头咧，我同阿嘉怡都有啲每一周嘅小确幸啊，小分享啊。 今次呢个小分享就系、是、我其实我觉得咧，工人姐姐呢件事咧，外食女佣咧，其实喺屋企嗰个位置系好得意。你觉唔觉得香港人有呢个工人姐姐呢件事咧系？是很特別的，其實 是全世界都沒有那麼特別的， 可以這樣說。我覺得是很特別的。那為什麼我會突然間這樣說呢？因為其實我剛剛我姐姐其實現在做了3年4年這樣的。那她我記得有一次我做完很晚回去，即是我都11:00啦，都唔係好晚，11:00。那我回到家，那我一開門，那我姐姐就突然間夹个头出嚟，跟住小姐食咗嘢未？咁样，咁我就话哦未啊未啊，我话得啦，你瞓啦，我话我自己整啦，跟住就嘿得啦，整俾你啦咁。咁我想讲呢样嘢就系、是、姐姐同我嘅关系而家系咁样嘅， 嗯， 虽然佢唔系做得好耐， 系， 但系最初佢嚟嘅时候系。唔笑啦，唔講嘢啦。我同佢講，我話其實大家一齊同一屋檐下，就大家好似當一家人咁。但係佢個樣係有少少好似想秒我咁嘅。咁跟住再大家相處耐咧，咁佢先同我講，佢話我以為香港冇好人咁。 哎呀！ 咁一定係佢受過一啲嘢啦。咁啊，咁到 即係佢唔係你唔係第一個屋企， 唔係。咁到近排咧，佢个身体出现咗啲问题。 嗯， 咁佢个胸口就发现咗有3粒嘢。 嗯， 咁佢就有啲担心啦。咁我即刻去照啦。咁照完之后咧，就照咗 ultrasound 先嘅。咁跟住就话佢系需要抽针，睇下入边系啲乜嘢嚟。咁我就话哦，喂，你要同屋企人讲，但系唔你谂下好唔好同爸爸妈，因为妈妈走咗噶啦，我话你好唔好同爸爸讲，因为惊爸爸担心。 嗯， 咁佢就话佢唔同爸爸讲，就同咗老公同埋个家姐讲。咁一讲完咧，佢个家姐就喊得好犀利。 即系你，即系佢唔喺香港噶 嘛？佢唔系，即系姐姐个家 姐 咯。咁就喊得好犀利。我其实嗰一下咧，我就觉得唉，好。我唔识点形容嗰个心情啊！ 系， 我觉得点解一个人哋嘅屋企人会嚟咗我屋企，而佢有事，佢冇办法同佢屋企人可以相处，系咪？ 嗯。 咁跟住我就啊，咁但系咧，我姐姐系好正咁样，佢就直情讲话，佢话。唔使担心啊，唔使担心啊，太太先生小姐好锡我，去照顾得我好好，因为佢家姐讲一句，因为佢翻译翻俾我哋听，就佢家姐就话，佢话诶你自己一个喺嗰边，我哋照顾唔到你，点解咁惨啊？即系咁样，哎哟， 平时你喊啊，都系搞喊都可以， 所以我话可以系好 sensitive 嘅呢个节目啊。 咁跟住我就咁阿姐姐就同翻佢个姐姐讲，佢就话冇嘢冇嘢，佢哋好锡我，好照顾我嘅咁样。咁所以我就系成日觉得，我成日会提自己咯。 嗯， 呢、這个唔系一个我嘅员工啊。 有冇纸巾啊？ 我 上面有边个靓仔攞啲纸巾 啊？ 喂，嗱，献殷勤好时候啊！呢度需要纸巾，我你讲完先，我攞。 系，咁我就系觉得，成日要要知道就系一个。呢、這个唔系一个净系工人咯，唔系一个你嘅员工，佢系一个有血有肉嘅人，而佢系离开咗佢自己嘅屋企，而去照顾我嘅屋企人，照顾我哋嘅家人咯。我觉得呢个系啊，好好彩地就系佢照完嗰日，我妈咪同佢一齐去复诊，咁啊攞咗报告，抽身出嚟冇事，跟我妈咪就哎呀，好消息啊！咁样翻嚟，咁我就啊，我觉得好正。咁我都话我成日觉得啊，工人其实无论佢生日又好，新年又好，借啲机会，我觉得要揽下佢哋。 嗯， 我觉得要俾个拥抱佢哋。因为佢讲真，佢日日都系工作，工作，工作，其实佢好闷噶。佢每一日都系做住嗰啲嘢。只系得个星期日出去可以玩一下，而佢嗰个亲人嘅感觉，佢系冇咗嘅喺香港会。咁、我觉得我哋可以做呢、這、一个俾呢个拥抱佢嘅人咁、 多谢嘉怡啊！ 唉， 虽然我翻去我唔揽得啊， 你唔好揽， 我会关心佢多啲嘅。 唔好揽， 我会关心佢多啲，或者叫我啲小朋友多啲同佢。 唔好 take it for granted。 多謝嘉怡嘅分享啦， 呢個望向好啱。 你快啲 call 翻阿可以先啦， 可以 搞喊咗個嘉賓，唔係佢自己講啲喊啊，你講啲搞喊一句。 回憶內似是夢一場，各人過事似是仍一樣，長街上滿是熟悉人，笑容仍然似艳阳，回忆外却是漫天凉，处人群内也是仍孤独，离乡后我是异乡人，每回头望各路长，盼我家乡朋友都快乐，而父母健康心舒畅，你如四海仍那么漂亮，离别你每天都觉漫长，与他日再聚一场，淡漠仍一样，涂改是岁月专长，有谁能会变样，盼我家乡朋友都快乐，而父母也健康心舒畅，你如诗海仍那漫长，风刻孤身走天涯，但风不须故乡，知不知北风吹时，宁愿你不要着凉。岁月专长。 上，有谁能活变样？盼我家乡朋友都快乐，而父母也健康，心舒畅。你如是海景那么漂亮，离别你每天都觉漫长。身走天涯，但风不需故乡，知不知北风吹时，愿你不要着凉。知 郭富城的《望乡》，我相信呢只歌的歌词冇菲律宾话同埋印尼话啫，有我谂佢哋听到会喊嘅，真心。每一句歌词都是我想是他们的心声。 可以为什么刚才那么感触呢？ 因为即是由小到大身边都有接触过很多不同的工人姐姐啦，很多有时他们甚至是有小朋友，很多都有小朋友在那边，而他们是为了给他们小朋友或者家人有更好的生活，所以就离开别井咁样，完全不知道自己去了好像异世界咁样，跟住就去到服务另一个屋企人，另其他人的小朋友。 系， 咁即系佢哋望住，譬如我细个，譬如我发烧的时候，咁可能佢自己小朋友都是去乡下度发紧烧。咁嗰种无能为力，我觉得嗰无力感咯。同埋你啱啱讲起。就是那兩姊妹，因為我都有家姐，我家姐由細到大都不在身邊的。我家姐而家好好嘅，我家姐好開心嘅。我家姐而家大咗肚啊， 係。都是在外國的。 係啊係啊，我家姐在外國住嘅，咁佢遠嫁他鄉啦。咁而家好好啦，而家又有得 WhatsApp， 有得 video call， 係咪？咁我家姐都。活得很好嘅，好非常快樂嘅。 咁佢應該都好開心有個咁嘅妹啊！你又肯認錯，當年整爛佢嘅錶，你又肯認錯，咁又知你又唱歌啊，又喺呢一行啊，咁佢應該都開心嘅，係咪？ 係啊係啊，我覺得我哋咁即係我好感恩我爸爸媽媽俾咗家姐我咯，因為我覺得。咁即係雖然係愛情啊、好朋友或者父母都係好重要嘅，但係家姐先係我人生會一直 陪伴你。 係啊，希望佢兩個都健健康康咁樣，我哋兩個都係永遠都係對大家唔會有一個私心或者一個佢會信我係真心係 最信賴嘅人，係 最信賴咯。係 我屋企咧有兩個小朋友，我遲啲介紹俾你識啊。你同佢哋傾下偈啊。 我細個同家姐打交道， 嗱冇錯啦。即係頭先，因為咧咪慢慢聽翻阿海兒咧，你應該都係唔係十歲八歲你就珍惜個家姐㗎？係 啊， 你係去到又係去到英國。睇化咗啦，系嘛？ 系啊，去到廿几岁先识嘅。 系 好多兄弟姊妹都系咁噶，细个就九咬九骨，跟住唔知点解大个咗之后就会 friend 到。 系，我屋企有一个叫包包，有一个叫馒头，你得闲咧同呢两个小妹妹倾下偈啊。系啊，听佢哋知道两姊妹系好感恩噶咁样啊。佢 讲唔明嘅。 系啊，等佢自己开下。你话你以一个过来人嘅身份，阿姐姐话俾你知，我细个都咁啊。我而家系好锡我家姐噶，咁啊好啦。 你而家打闹多啲咯，冇所谓。大个你唔敢啊，大个冇机会噶啦。 多谢阿嘉怡同埋阿海怡嘅分享。好啊，到我啦。 系， 咦？呢、這个嘅，我唔要呢个音乐，我想轻松啲。 嗱，呢个就系好 live 啦，大家知道。头先有啲人以为我哋系日头做个 live。 哦，我哋成日都咁噶啦。 唔系，都系嘅。我哋今日真系 我唔剪，我唔剪啫嘛，系啊。好啊，今日咧，我想讲嘅故事咧，就同头先咧，即系阿嘉怡咧讲嘅系完全两码子嘅事。因为咧，我哋每个礼拜就会喺度即系分享一个所谓小确幸嘅嘢啦。咁我想講嘅係咩咧？咁話説今日咧就都係要篤爆翻。其實我哋今日係一個 live 嘅節目嚟嘅。咁今日就大家知道咧，就有好多嘅暴雨信號啦。今朝就落到七彩啦。咁其實今日咧，我就本來上晝咧就有一個工作咧需要去處理嘅，係需要拍嘢嘅，本來要開工嘅。咁啊，當時就因為我琴晚咧就好夜瞓。 今日有好多工作要处理，因为今日嘅拍摄咧，我都相当紧张嘅，因为唔容易要处理，咁我所以瞓得好少。咁一个人唔够瞓咧，朝头早就已经嘅心情唔好啦，又见到出面又落紧大雨啦。咁今朝早咧，我仲要凑个女又要去嗰啲即系中一嗰啲入学试啊，唔系嗰啲办手续啊嗰啲咁嘅嘢咧。咁个人就好攰，咁心情系麻麻地嘅啫。好啦，咁啊。奇怪嘅事咧，就係咧，當我哋團隊咧就去到拍攝嘅地方，推緊機器準備要 set up 嗰陣咧，咁啊突然間收到個電話，就話啊，因為今日咧要拍嘢嗰個人咧，佢突然間屋企有啲事要處理，拍唔到。 哦， 好啦，咁啊第一下咧，我個反應就係、是、弊啦，第一下弊咗先嘅，因為我作為導演，哎好擔心，因為今日拍唔到，幾時拍咧？因為佢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物，我要拍咗，如果唔係咧，我啲嘢就好難去處理後期啊，各樣各樣啦。咁但系咧，好搞笑嘅，当时咧，咁我嗰班前面嗰班手足，我哋仲系落住大雨，推紧啲摄影机，啲灯咧就去一个要拍摄嘅地方。咁啊，嗰啲摄影师啊，佢话：哇，正啊，耶！咁大家有欢呼。咁其实当一刻咧，即系其实我就有十秒 worry 咧，十秒担心之后，十秒过后就见，即系我哋啲摄影师，你识嗰啲啊，即系 Teddy 啊、阿宝啊，觉得嗰班人一刻欢呼。 系。 咁啊， 去玩啦！咁 食饭啦！咁样嗱，即系当然咧，唔系一件开心事，因为突然间对方有啲屋企嘅要处理。咁只不过系突然之间我哋有一个晏昼唔使开工，咁系咪应该要好好去叫做享受下呢个突如其来嘅假期？所谓假期又或者所谓突如其来嘅一个俾你休息下嘅时间咧？咁我就开始心情就开始咦， 开始变啦， 开始变啦。咁我就第一时间我就翻咗，我去凑翻个女先啦。因为其实落大雨本来就凑唔到阿馒头嘅，咁就啊车翻个女翻屋企啦。咁啊喺个车又可以倾下偈啊。虽然落好塞车，好大雨，咁啊跟住翻到屋企咧，咁我就因为落大雨，咁我就留咗喺屋企食饭啦。我又好開心咁樣咧，就走咗落去樓下個一個賣兩餸飯嘅地方買咗盒兩餸飯食。嗰個阿姐仲好好人，質到好 滿 嘅 俾你。 係啊，咁嗰個阿姐仲要好，即係唔係香港嗰啲服務員冇，只不過係冇好少遇到一個咁好嘅阿姐。我質多啲俾你啊！我仲有一隻鹵水蛋，你要唔要啊？即係我餓嗰陣唔收錢㗎，唔收錢㗎。跟住佢執埋俾我啦。然后哇，你真系好人性，哎呀，好想你哋多啲嚟帮衬。 系， 跟住咧，我翻屋企，咁啊，晏昼一点零钟，两个女又喺屋企，我难得喺屋企咧，好静静咁样咧，食咗一个饭，即系我平时冇乜机会喺可以有一个咁样嘅空间，咁嘅时间系，我坐喺度又唔使开工，又唔使 做嘢啦， 叫做唔使做嘢住，咁啊，当然两个女唔系好理我啦，佢继续喺度打机睇电视，咁但系我觉得啊。如果唔係有呢個突如其來嘅所謂少少嘅假期，其實基本上我係唔會有機會去享受一個咁樣嘅時光。咁跟住我又去做一啲問候下人啊、關心下人嘅嘢，例如同周嘉怡講今日揸車小心啲啊。 係啊， 就係嗰段時間啦。 哦， 我就可以喺屋企可以靜靜地享受一下呢個突如其來嘅半天假啊！即係雖然嚇唔想突然間取消工作。但是呢啲突如其来嘅小小嘅一个 break， 都系一个俾我自己好好去静落嚟啊，休息一下，享受一下嘅一段美好嘅时光嚟嘅。 和我恋过的每一个他，和每一扎长满刺的花，和每一串恋爱的疮疤。还有每次落泪像雨洒，害怕怕又爱，爱后更害怕，最终孤单一个，为何定要花开不结果？谁人面对分开不痛楚？而每一次恋爱的痛楚，如要给我宝贵的一颗。除过加过减过的结果，求到答案就是别要拖。罪过过后散，散后再觅过，世间不止一个。抬头面对分开不再躲，明白在世间最爱是我。听听呼吸声，身心转化，唱一堆。他放落热茶，若是没 话，多么的孤单也不必怕，听一听心境，喝淡热茶，闭上了眼睛，终于笑花，放我半天假，若未太清醒，再放半天假。不觉得太差，人要醒觉应要有点化，人太真看一看真太假，男女世界就像雾里花，代价有没有那没有代价，最多一些牵挂，流泪为了风中的碎沙，为何问我一个快乐吗？听听呼吸声，身心转化，将一堆的他放落热渣，若是闷极了对镜说话，多么的孤单也不必怕，听一听心境，喝淡热茶，闭上了眼睛，终于笑花，放我半天假，若未太清醒，再放半天假。放我半天假，若未太清醒，再放半天假。 即所以咧，有时即系唔使每一件事，尤其是一啲出乎意料啊，或者喺你生命当中即系走出咗个轨迹嗰啲事，就唔需要下下都要用一个怨嘅心态。哎呀，好惨啊，今日拍唔到啊！哎呀，好惨啊，今日啲嘢甩咗啊，咁样样。有时咧，你都估唔到，可能嗰样嘢系一啲即系你意想不到嘅一件美事嚟嘅。嗱、虽然我唔系得到啲乜嘢啊，只不过我系。有機會仲瞓咗個晏覺添， 所以我所以頭先我嚟話點解你把聲嗡嗡地就係因為瞓咗個晏覺 少少啦，係啊。咁但係人生有陣時候你就係喺一個你意想不到嘅情況之下，難得俾你有半天假。呢半天假如果你可以用一個感恩啊正面啲嘅心態去睇，都可以係你嘅小確幸嚟嘅。 都係，所以都係接受咯，嗬。 係一切都係最好嘅安排。 係啊，都係接受，一切都係美好安排。 係啦，今日咧就好開心啦，揾到阿海兒上嚟啊，你聽。我哋呢个节目之后有咩感受啊？ 今日都系我嘅小确幸啦，可以喺度， 仲要整喊咗你添，真系唔好意思啊！ 唔系呢个系好嘅喊嚟噶嘛？ 系 你嚟紧会有啲咩打算噶？即系完咗呢个三八舞台剧啊！ 我而家已经开始紧第二个音乐剧嘅彩排啦，跟住我又整紧歌啦，跟住又同嘉怡一齐喺度拍行家 啦， 我哋 拍 行家， 小心打车啊！ 佢手車 OK 噶， 系咪啊？ 佢手車 系嘉怡 approve。 咁你嚟紧你嚟紧嘅音乐剧系会唔会系同你啲女高音有关，定系都系 哎呀，唔知可唔可以剧透少少咧？ 唔使剧透嘅，你系咩品种得噶啦吓？ 品种 即系属于系一啲 pop 嘅嘢，定系 系 pop 嘅，系广东话嘅音乐剧，系、本土嘅。 哦，咦，我期待期待。 佢会唔会有你啲女高音嗰啲听到噶？ 而家佢哋话想加啲咁嘅元素落去嘅，好、 哦、 开心啊！即系走一条路咁，佢又可以去翻个台度唱 opera。 咁但系系咪亦都真系会有呢个叫做唱流行歌嘅打算噶？会嘅。 我觉得一切我都。其實我真係好中意唱歌同音樂咯，同埋表演俾大家聽，去 express 我自己 emotion、。所以流行曲如果係有咁樣嘅安排，我係好開心咯。係、啊，同埋我由細到大其實都好中意聽流行曲。 唉，頭先你揀嗰啲歌，我絕對估唔到啊！我以為你會揀嗰啲意大利文啊，即係巴伐洛提啊，即係嗰啲或者 Erase Me Up 啊，即係嗰啲咧。但係我今日先發現到，原來可以佢話。我平時都好比較少聽 classical 啊，真係 你明白我點解話佢好接地嗰個感覺係咪？ 真係估唔到，係啊！我諗我哋即係大家要再多啲認識一下，係今日第一次，多謝你第一次上嚟， 多謝曬你啊！ 多謝你邀請我， 係啊！多謝阿嘉怡啊！ 喂，唔好咁講，千祈唔好咁講，千祈唔好咁講。 同埋大家難得可以喺呢度即係嚇，喺一個 live 嘅情況之下，即係分享一下呢啲生活當中嘅點點滴滴咧，都係甚至特別係喺即係今呢兩日咧，啲天氣應該影響到好多人嘅情緒嘅， 咁陰陰濕濕嘅天氣。 系啦，咁啊，听日都应该嘅，都 到天气都系麻麻地噶。 唔紧要，大家好好享受个雨声。 系啦，我啲小朋友都好开心啊，因为佢听日唔使翻学。 正 嘅，好啦，拜拜， 拜拜。